听，这里是大新，这里是大新，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新。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里是大新，我是主持人吴进浩。 我是主持人刘霞。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五，节目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晴，最高温度36度。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最近清源街道枣园东里北区社区居委会举办了老年人电脑知识培训班，76岁的刘阿姨向大学生志愿者们表达着自己的诉求：我想上网跟儿女们聊天，想学会购物给外地的孙女买礼物，我还想买个智能手机也用手机上网。课堂上，志愿者耐心细致地为社区老人讲解操作理论，并且一遍遍地进行示范。老人们头戴老花镜，手捧着笔和本，认真听，仔细记，有些甚至还准备了录音笔，生怕错过小老师的一句话。 5月18号，第9届北京月季文化节拉开帷幕。今年本市推出13个月季主题景点，月季品种达到2300多个，同时还有50多种花式活动邀请市民参与。大兴区有5个月季景区，分别是北京纳波湾园艺有限公司、世界月季主题园、中国古老月季文化园、北京爱琴海玫瑰文化博览园和南海子郊野公园。 连日来，记者走访大兴区多个小区，发现各类智能回收机受到居民热捧。刚投放完旧衣物的居民张女士说：真的很方便，把废旧的衣物投入智能回收机，不但腾出了家里的地方，还有获得积分的惊喜。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本台消息，最近清源街道枣园东里北区社区居委会举办了老年人电脑知识培训班，76岁的刘阿姨向大学生志愿者们表达着自己的诉求：我想上网跟儿女们聊天，想学购物给外地的孙女买礼物，我还想买个智能手机也用手机上网。课堂上，志愿者耐心细致地为社区老人讲解操作理论，并且一遍遍地进行示范。老人们头戴老花镜，手捧笔和本，认真仔细地记，有些甚至还准备了录音笔，生怕错过了小老师的一句话。吴阿姨说：我以前上班的时候也接触过电脑，但退休后就没有用过了，一晃也10多年了，自己听年轻人说那些网络用词都不太明白，但不想主动问孩子们，想偷偷学会了，然后去跟儿女们显摆显摆。 培训过程中，大学生志愿者还根据老人们不同的需求开展了1对1辅导，包括开关机、看新闻、看视频、输入文字等技能。将近2个小时的学习与练习，老人基本掌握了自己需要的技能。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次电脑知识技能培训只是居委会和建筑大学的大学生志愿者合作的系列课程之一，后面会陆续开展微信、摄影等电子技能培训，让更多老年人分享科技的进步。 本台消息，5月18号，第9届北京月季文化节拉开帷幕。今年本市推出13个月季主题景点，月季品种达到2300多个，同时还有50多种花式活动邀请市民参与。13个月季主题景点包括北京植物园、天坛公园、陶然亭公园、繁华市金玫瑰谷、蔡家洼玫瑰情园、妙峰山森林公园、北京国际鲜花港、北京园博园。 大兴区有五个月季景区，分别是北京纳波湾园艺有限公司、世界月季主题园、中国古老月季文化园、北京爱琴海玫瑰文化博览园和南海子郊野公园。这届月季节重点展示风花月季、壮花月季、微型月季、藤本月季等种类。 其中，大兴南海子郊野公园是第一次作为月季主题景点向市民开放，它是北京最大的湿地公园，曾经是燕京十景之一的南苑秋峰所在地。在湿地景观、皇家文化、麋鹿保护、生态休闲的基础上，今年万株月季将盛放迎客。在花市活动方面，今年大会组委会将组织市花进校园活动，世界月季主题园将组织最美市花月季摄影作品征集活动、儿童绘画比赛活动，天坛公园科普小屋将举办月季折纸活动，陶然亭公园设置趣味园艺体验区，现场将邀请市民动手制作月季主题花艺作品，妙峰山森林公园还将向市民推出玫瑰酱、玫瑰饼等各色玫瑰花制成的食品。本届月季文化节将一直持续到六月底。需要提醒市民的是，由于各景点气温有偏差，自然条件也不同，月季的最佳观赏期也不一样，出行前可以登录首都园林绿化政务网对相关资讯进行查询。 本台消息，连日来记者走访大兴区多个小区，发现各类智能回收机受到居民的热捧。刚投完旧衣物的居民张女士说，真的很方便，把废旧衣物投入智能回收机，不但腾出了家里的地方，还有获得积分的惊喜。张女士告诉记者，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周末她在家整理了一遍衣柜，翻出了很多去年买的衣服，不想穿了，扔了又觉得心疼，搁在家里还挺占地儿。小区附近正好有个旧衣物回收机，于是她便按着导航来到智能回收站点，决定把这些衣服捐出去。我以前也给贫困山区的孩子们捐过衣服，洗干净熨好叠好，十几件衣服分别装进袋子，结果半个月之后收到退件，因为地址、收件人和电话都是错的。 在大兴印刷学院北校区的一个旧衣物回收机前，工作人员小东正在整理大学生们捐赠的旧衣物。小东介绍说，入夏以来智能回收机也忙了起来，常常出现爆仓的情况。据了解，大兴区的这些智能回收机都属于北京盈创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2016年，这家公司与大兴区商务委合作，在主要街道、社区、学校等铺设了600多台智能回收机，为广大居民服务。截止到目前，这些智能回收机已经收回超过100吨的旧衣物。北京盈创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市场总监冯娟表示，下一步我们还会继续增加智能回收机在大兴区的铺设量，以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需求。回收来的旧衣服都怎么利用？冯娟告诉记者，主要分为三部分，一部分用于爱心捐赠，一部分用于改造再利用，还有一部分用于捐助非洲。成色款式较新的，经过专业消毒处理后，将直接捐赠给偏远山区或者其他有需要的地方。成色比较旧的，交给有资质的企业，经过专特技术加工成纤维原料，重新利用。还有一部分用于援助非洲，经过专业消毒处理后，以成本费用捐助非洲等其他地区。 在采访中，还有居民反映，有时投放箱内衣服多得塞不下，导致有些居民把衣服堆放在放置箱子的绿化带里，特别不美观。冯娟提醒广大居民，如果附近的智能回收机显示仓满，建议居民更换机器或者换时间投递，机关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前去处理。另外，衣物包装不当也会大量占用智能回收机仓内空间或导致设备损坏。因此，冯娟建议居民在使用智能回收机的时候，严格按照相关步骤操作。投递废旧饮料瓶时，一定要将里面的液体倒干净，并且拧紧瓶盖以后再投入智能回收机。冯娟表示，废旧物利用得当是资源，利用不当就是垃圾。再生资源回收的道路还很长，工作还需要更多的创新方式，希望相关部门持续调动鼓励， 号召广大居民积极参与。 本台消息，5月17号，在北京市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一带一路”黄宏收藏展开幕了。记者了解到，这次展览可以免费参观。弘文博雅艺术馆是2017年第一届都市休闲高峰论坛的分论坛，主办方希望借利用器物文明和它们背后的内涵，向公众展示“一带一路”的历史成果和当代意义。这次展览精选了民间收藏家黄宏将军的展品300多件，包括画像砖、石刻、铜器、陶瓷等。展览从多方面展示了“一带一路”的文化交流成果。这次展览还特别设置了互动体验区，参观者可以选购或者亲手制作以展品为蓝本的文创产品，并有众多供小朋友学习玩耍的项目，适合亲子共同观展。 弘文博雅艺术馆位于大兴区魏慎庄，占地面积将近200亩，是一家可以进行学术交流、收藏艺术品、培训传统文化的创意产业基地。黄先生是位教授、收藏家、历史学家，30多年来，他用业余时间致力于古代艺术品的收藏，抢救了大量失散于社会的文物。在退休之后，他投入到了对收藏做出系统化整理、完善和研究的工作。近年来，分别在北京、上海、河北和云南陆续举办了多个专题展览，出版了多本精装大画册。 本台消息，进入宿舍需要进行人脸识别，陌生人进入就会报警。近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一个女生宿舍出现人脸识别系统，学生需要进行刷脸识别后才能进入宿舍。对此，北师大方面表示，人脸识别系统在北京高校宿舍使用属于首例，目前机器仅安装半个月左右，报警功能还在调试当中。5月15号下午，记者在北师大本科生女生宿舍楼下面看到，刷脸机在宿舍大门内外各有一台，机器是白色，高大约1.7米，机身上有学生证扫描仪，以及闪烁着蓝光的数字键盘。站在刷脸机前，对准镜头后，就可以清晰地在屏幕上看到人的脸部。 一位学生走进宿舍，站在机器前方，掏出学生卡放在学生证扫描区，机器屏幕中会同时出现2个人脸识别窗口。通过人脸识别后，刷脸机会发出一声“欢迎回家”，宿舍大门应声而开。而出门时，学生同样需要在门内一侧的刷脸机进行相同的操作才能走出宿舍。据路过学生介绍，刷脸机使用方式共有3种：刷学生卡、输入证件号码，或者对着屏幕大声喊出自己的名字。配合人脸识别就可以打开宿舍的大门。部分学生认为刷脸机的出现方便了他们进出宿舍。一名学生告诉记者，刷脸机很好用，我之前不是这个发型，剪了头发和刘海之后，机器依然可以识别得出来。这位同学介绍说，因为当初照相登记时变换了多个角度，数据库里有3维人脸建模，所以化妆与否或者胖瘦变化都不会影响机器的识别。 但也有同学在刷脸时遇到障碍，有位同学说反应有点慢，有时候得试个2-3次，换各种角度不怎么方便，有时进门时人脸识别会出现一定的延迟。在大学生宿舍安装人脸识别系统是否有必要？北师大学生宿舍服务中心负责人介绍，安装人脸识别系统主要为了加强宿舍安全，以前使用传统门禁无法杜绝有外来人尾随进入的情况，而安装这套系统后，一旦有宿舍外人尾随进入，门内安装的监控系统就会报警。 目前北师大只安装了一台刷脸机，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不久另外9栋本科生女生宿舍也会安装机器。针对部分学生反映的延迟问题，鉴于目前人脸识别技术现有的水平，出现延迟属于正常现象，目前的识别率能达到97%。据刷脸机生产商毕经理介绍，人脸识别有2大影响因素，一是室外光照，二是使用姿势。据介绍，人脸识别的准确率很难达到100%，光线打在人脸上形成影像传输到系统，而每时每刻的光线都是不同的， 因此成像会有差别。除了光照，使用人的不同角度也会影响到识别的准确度。 听，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大兴区政协组织100多名政协委员来到大兴区魏沈庄镇，就月季小镇发展建设情况实地进行了考察调研。 有寓意，有美感，有梦幻，仿佛让我们置身于花海。请下面跟随我，咱们穿越这道底蕴。 活动中，政协委员们首先参观了越剧博物馆，详细了解了越剧的前世今生以及演变历史。政协委员柳旭告诉记者。 是第一次来参观越剧博物馆吗？ 啊，是。 您觉得怎么样？ 觉得就是他那个越剧的历史介绍的挺详实的，然后那个各方面知识挺丰富的，而且他这个人与鸡互动的这个环节，我觉得挺新颖的。 而越剧品种园里展示的稀有的越剧品种以及罕见的古装越剧，更是吸引了委员们驻足拍照。据了解。大兴越剧主题公园坐落在大兴区魏沈庄镇的大龙河畔，是中国最大的越剧园之一，也是2016年世纪越剧洲际大会的举办地。游园结束后，委员们又来到了世纪越剧洲际大会分会场的洪文博雅艺术馆，参观了精品红木展和唐卡艺术展。洪文博雅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咱们洪文博雅呢，是依托中国传统文化，及这个原创设计。刚才您看参观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原创设计。然后呢，就是展览展示、艺术品收藏，还有这个就是我们要长期发展的文创产品的一种文化产业基地。因为我们国家呢，现在就是大力提倡传统文化回归，我想在我的园区产生文化生产力，能够回报我们的社会。 据了解。洪文博雅艺术馆位于北京市大兴区魏沈庄镇杨坊村，园区占地近200亩，而10万平米的展示大厅则为艺术家、收藏家提供交流鉴赏的艺术平台，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研究收藏的重要场所。政协委员周雪峰说：“ 您今天是第一次来这个洪文博雅这个 吗？是第一次。 那个您说一下您参观那个馆子的感受？ 觉得这也是他们这个村集体建设用地这块就是发展的一个新的方向吧。然后就可以把一些红木的文化、一些其他的传统文化引进来，然后提升它整个那个区域发展的一个质量。因为我来了以后才发现，就这个地方是位于那个杨坊村，一直是我们那个新型那个农村社区的建设的一个试点。那可能它试点，我看它可能现在涉猎了很多的这种方面，一个包括这个，还有旁边的那个咱们可能一会儿要去的那个越剧的那个文化园，可能它这个整个新型农村社区这个产业的角度对它这个发展有一个支撑，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下午委员们又来到爱琴海玫瑰文化博览园，参观了爱琴海灵璧石、爱琴海玫瑰园以及古森林博物馆。在上万平米的古森林博物馆里，看着百余棵穿越而来的古木，委员们也纷纷提出了自己感兴趣的问题。 木头怎么会变成玉呢？ 对啊，它经过了长时间的这个地里头的这个高温高压，变成木头。这两棵是红豆杉的那个树， 就是用树木它原本的这个，对，然后做的各种艺术品呗。 对，这就算艺术品了。 那些算什么呀？它叫 那就是原生态的这种大的树木就。 最后，委员们还来到了文艺范儿十足的坦博兴善院，这具独具特色的博物馆浓缩了完整的徽州经典古建筑，记录了佛学原点的贝叶经以及众多名人字画。政协委员李先生告诉记者：“ 您是这次政协委员一块来过来参观的是吧？ 是是是。 能不能说说您这次的感受？ 作为委员啊，知情，了解大兴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的变化，才能参政。”这个首先，这个深入的了解我们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啊，我们在城市建设各方面的变化，对落实北京新的城市功能定位、疏解废水的核心功能等等方面吧，我们都能够首先要了解北京现在是什么战况，了解大兴什么战况，了解中央和市里边对我们的要求，了解老百姓有什么想法，是吧？我们才能更好的提出有针对性的、参政议政的好的建议和意见。 而院内阁楼林立、中西交融的新式宅院更是吸引大家驻足观看。委员们漫步在徽派建筑院内，让人仿佛置身于古代徽州的寻常人家。参观结束后，委员们感慨大自然神奇，惊叹能工巧匠的绝技，同时也对魏振庄新型城镇化建设、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等方面做了深入的了解。政协委员李先生告诉记者， 魏振庄的变化，这从去年世界越剧洲际大会以后，那是有目共睹的，而且也是新的城市化的建设的一个样本吧。我觉得这个基础一日千里，这个产业发展呢，我觉得下边就是看看如何在原来的基础设施的基础上，让魏振庄成为首都市民向往的这娱乐休闲甚至创业发展的一个这个福地，还需要很多工作要做。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行走在公益路上的孙金燕。2003年，正在上高一的孙金燕决定从军，在特种兵部队训练两年，后来被选拔到机关总部。直到2013年，当兵已经10年的孙金燕从部队转业来到北京，从此走上了公益活动的道路，到如今已经有4个春秋了。转业来到北京后，凭借着在部队学过吉他的经历，孙金燕在大兴区清源路附近开了一家星韵琴行，平时主要经营钢琴、古筝、吉他等乐器的维修和调律，也开设了乐器培训课，因此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一声孙老师。 一次偶然的机会，孙金燕抱着好奇的心态加入到清源街道志愿者服务协会，跟着大家参加了几次公益活动后，竟成了他从事公益活动的起点，也成为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志愿者服务协会不定期地组织大家参与公益活动，有时候是给社区老人送温暖，有时候是给孩子们上堂课，还会在公园或者广场提供公益服务。在这些活动中，总能看到孙金燕忙碌的身影。凭借着自身的特长，他主要负责乐器义务调试工作，居民可以将家中的乐器带来调试音准。他还为居民提供乐器维修服务，像钢琴这类不易搬动的乐器可以上门维修，而且全都免费。孙金燕在创业的过程中仍然不忘投身社区公益活动的行为，打动了很多居民，也收获了众多的肯定。在2016年被评为清源街道最美清源人、最佳志愿者等多项称号。 没想那么多，就是想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这是孙金燕从事公益活动的初衷。在我创业的过程中，我得到了很多帮助，也了解了还有更多的人需要帮助，就想尽自己的一点力量，既帮了别人，自己的内心也感到非常满足。2016年9月，已经参与了3年公益活动的孙金燕决定成立自己的公益组织星韵爱能志愿服务中心。星韵取自星韵琴行，表示大兴的音乐，爱能是指爱的能量，取这个名字是希望通过这些公益活动传播爱的能量。然而自己组织公益活动并不是像想象那样顺利，谈起刚成立时，孙金燕的脸上出现了一丝愁容，仿佛想起了那个时候。那时候遇到的困难可多了，身边没有什么资源，也不知道去哪里找愿意捐款捐物的商家，别人都不认识我，更不要说信任了。不过在孙金燕的努力下，这些困难都被一一克服，由磕磕绊绊到得心应手，星韵爱能志愿服务中心现在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公益组织了。 前不久的五一假期期间，孙金燕带领志愿者来到了张家口上一县贾石河乡小学，为那里的孩子捐赠学习用品和善款。张家口上一县属于国家级贫困县，土地贫瘠，气候恶劣，年人均收入只有几百元。让孙金燕印象十分深刻的有一名小男孩，也是他们这次帮扶的对象之一。这个小男孩品学兼优，但是家里确实贫困，因为特殊情况常年和爷爷生活在一起。他们家没有院子，只有几间土坯房，后来才知道这几间房子也是租来的，每个月需要付租金。孙金燕更加深刻地理解到，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对于他们可能是奢望，这也更加坚定了他继续组织公益活动的决心。 至今 孙金燕参与的公益活动已经帮扶贫困患病儿童300多名，帮助创建了3个山区小学图书室。他告诉记者，愿意做公益的人很多，但是坚持下来的没那么多，一方面是恒心，一方面是经费的问题。做公益活动，尤其是帮扶贫困地区，除了别人捐助的一些物品和资金，剩下的都得自己掏腰包。孙金燕还幽默地说道，自己只有2个爱好，一个是挣钱，另一个是做公益，因为只有挣了钱才能更好地做公益。 本台消息，5月14号，临湘路街道执法检查人员在检查时发现，北京旭红兴达商贸有限公司库房存放切割、打磨等电动工具。经现场核实，这家单位在没有取得生产加工许可的情况下，从事停车场专用阻栏杆销售业务。随后，执法人员在检查北京兴发展通信网络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时发现，这家单位存在大量安全隐患。一是员工宿舍内电气线路私搭乱接，二是疏散通道内在无人监管的情况下进行电动自行车充电，三是库房内酒精与纸质包装物混合存储，四是后厨液化气输气管严重老化，连接部位违规使用牵丝固定，五是排风扇污渍严重没有及时清洗，六是后厨天棚周边飞絮堆积没有及时清理。针对上述检查情况，临湘路街道联合大兴消防支队对两家单位进行暂时查封处理，要求将全部隐患进行整改，经过复查整改完毕后，方可恢复生产经营活动。 本台消息，日前，庞各庄镇南小营村、余伐镇东湖林村中果型西瓜已经陆续成熟上市。近年来，大兴区瓜农应用天幕覆盖技术、西瓜密封授粉技术，使部分瓜农得到了实惠。应用天幕覆盖技术的西瓜早熟7到10天，目前冷棚里的京心三号、京心二号已经陆续成熟上市，亩产量3500公斤，目前销售每公斤5元。 本台消息，目前大兴李贤镇王庄村正在着力打造特色豆腐宴。王庄村位于京郊千年文化古镇李贤镇的中北部，目前推出了以一团和气豆腐宴为主的农家院美食文化，形成集采摘娱乐、吃农家饭、住农家院为一体的民俗旅游新模式。其中，豆腐宴是王庄村一道传统的特色名宴，属于北京菜，以传统制作工序和制作工艺对豆腐进行加工制作，附加其他菜肴，注重美容养颜滋补，把豆腐既做出了花样，又不失农家的味道。王庄村的婆婆妈妈们大多都会几手像样的豆腐菜，现在来到这里可以品尝到翡翠豆腐羹、鲜虾酿豆腐、香煎脆皮豆腐、香菇豆腐汤等几十种菜品。 本台消息，日前北京市相关部门联手针对非法捕鱼行为开展执法行动。我们这儿有人下绝户网，我们这儿有人偷偷捞鱼。最近水政、渔政、河湖管理等部门接连接到市民举报，有人趁夜在河湖中偷偷设置拦河渔具，非法捕捞河中鱼虾。这些鱼虾除了部分野生品种外，有不少是水务部门为了净化水质在河里投放的生态鱼。一大早，执法人员直奔护城河、永定河、通惠河等河段，岸上查地笼绳头，河里驾船搜地笼。藏在河中的非法捕鱼工具被执法人员一一打捞上来，其中仅永定河三家店水闸一带就清理地笼34条，解救鱼虾等水生生物约45公斤。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吴金浩、刘霞播音，房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哟，张哥，最近您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就。